好啦，而家我哋身處嘅咧就係葵芳嘅工廈裏邊，咁咧就係 Angus 嘅風啤嘅釀酒嘅地方。咁啊，呢啲一桶一桶嘅咩嚟？可唔可以介紹下咧？ 可以，呢啲係發酵桶嚟嘅，咁佢裏邊係釀嘅啤酒啦。咁而家釀嘅呢只咧就叫做 IPA 嘅，係一隻好傳統嘅啤酒，啤酒花味比較濃，啤酒苦啲嘅。咁呢只 Pale Ale 就係一隻好基礎嘅，就好 basic 嘅啤酒，佢就係、是。比較 淡口啲， 淡口啲咯，係咯。呢個叫 Rich Ale， 麥麥 係小麥嘅，咁佢係比較清爽啲嘅，同埋佢 creamy 啲咯，我講就簡單啲嘅呢個啤酒。 好啦，呢兩桶有公仔頭嘅咩料嚟咧？ 啊，呢兩桶就犀利啦！呢兩桶就係專為聖誕而嚟嘅啤酒，係放呢個新年嘅。 可唔可以透露下咩口味先？ 暫時唔得住。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味。佢 係 好啱放新年嘅，好啱新年 嚟 嘅啤酒。 好啦，大家密切留意啦。新年之前咧，我哋就會釀好之後咧，就會公開發售噶啦，通知大家點樣可以買得到嘅。記住試下我哋城寨第一次揾阿 Angus 製作嘅啤酒。咁我哋頭先咧就睇新聞都見到咧，元朗嘅 Yoho Mall 咧有位年青人喺警察追捕嗰陣時咧喺商場高處墮下，咁咧就。現場消息就話佢意識係清醒嘅，咁我哋希望就係佢可以即係冇事，即、就、係、是、大步攬過。 今次佢仲係二樓， 係二樓跌落嚟，咁咧就亦都喺天星碼頭咧，就好多市民開始聚集，咁就沿住星光大道喺度行，咁秩序就 OK 嘅。咁、嗱，我想再講一次嘅啫，如果你警察以為咁樣可以兇到啲人嘅話，元旦一定爆大鑊。 幾日之後 呢、這個就係 warning 啦。你咁樣走去搞嗰啲細路嘅話，元旦必定爆大鑊。我睇你30,000警察裏邊，你可以用到幾多人喺現場執法？我唔覺得嗰啲出嚟好多係和理非嘅，我覺得係啊，唔會特登走去裝修啊，走去燒車站啊呢啲咁嘅嘢。 最多就係舉下五隻手指 唱 下歌， 係啦，就係嗌下口號。 咁我犯咗咩法咧？ 就係咁多啦。咁如果你用呢個咁嘅方法，因為你警察在現場任何拘捕一個人， 實反撲 就必定會反撲。這個是你要想回那個處境，就是這半年來那種的警民衝突已經是積累那個仇恨是沒有解決過，整班官都躲起來不去解決這個問題。 剛才你舉的例子就是很活生生的例子，就是當日支持這個新疆的，是吧？你衝進去那個人群那裡 抓著槍那個，是啊，冇人噶，啲記者圍住。 唔好話咩啦，而家後生仔女，我哋當年都同差佬搏鬥啦。尤其是你人多嘅時候，我都唔明你啲差佬，你夠膽5-6個就衝入去拉個細路，係咪啊？ 唔係佢哋嗰種嘅aggressive 嘅執法嘅方式咧，已經係去到咧，因為過去呢半年嚟咧 係冇懲罰啊嘛， 冇得到任何嘅制衡啦，其實係。你好簡單，以前掹警棍都要寫 report 啦。我想問一下，而家掹警棍？大佬唔好話掹 電棍， 子彈都數唔清啊，係嘛？ 尤其是橡膠嗰啲啊， 射咗幾多粒橡膠子彈都數唔清啊！海綿彈射咗幾多粒，次次報嘅數都唔同。 嗱，過去半年嚟，大家數下有幾多單係停職嘅個案？ 冇。 放 假就有。 西灣 攞電單車撞人，交通警都唔使啦。 係咯， 係嘛？跟住掹槍嗰啲點啊？黨媒支持啊嘛，咪旁若無人咯，槍擊近距離槍擊。 佢嗰邊 手無寸鐵嘅示威者咪變咗英雄咯 ，KOL 咯，佢變咗。 係啊，跟住政法委即係大陸嘅呢個控制香港而家警隊嘅人啊，政法委嘅 media 叫做長安劍咩微信號嗰啲，就係話如果警察有槍唔開，就仲係警察嚟嘅咩？咁樣講嘢嘅話俾你聽， 你估呢個大陸咩？唔係，所以我而家其實衰過大陸嘅香港。 喂，坦白講，你見到茂名。大家看到的其實茂名那些示威者激烈過香港多多聲，起碼都燒警崗。 我前兩天有一個 怎止只是裝修燒警崗，我告訴你， 我前兩天有一個阿叔跟我說他太太就是茂名，原來在叫回去，我不是吧，因為他們在叫我們的口號嘛，光復香不是 光 復茂 名 時代革命嘛。哇，我厲害喎，還有別人呢是真的相對香港來說是很快回應，立即炒那些人，立即放回 人，立即 stop 了個 project， 冇錯， 四日 finish 成件事。 我哋如果6月9日你特區政府醒醒目目，當日 finish 咗佢，我當你5日啦。 冇啊，話俾你聽啊，茂名市就是茂名市啊，廣東省去孭咗個鑊， 嗯 ，stop 咗呢個茂名市， 同埋上面上頭落 order， 因為火燒連環船燒曬落去。 係啦，如果你睇上個禮拜 Reuters 嘅報導，嗰、那個調查報導，呢、次係政法委書記趙樂際親自指令香港政府立法。整個陳同佳案都是假的，因為這個指令是2017年下來， 所以由頭到尾 陳同佳案都未發生、 嗯、 已經指令，因為蕭建華、在四季酒店夾走蕭建華之後， 我們最初的估計以為慢慢走嘛， 不是，是蕭建華 嘛。 2017年也是同時十九大趙樂際接任黃岐山做中紀委書記， 他那段的、爆料呢就使我聯想到呢之前、也都路透社拍了一段嘛，就說這個的講 林鄭辭職， 林鄭咧喺三月幾多號咧就係、將會落台嘛。其實兩段新聞我後屘細心研究咧，就係有互相衝突嘅地方嘅。如果中央落咗呢個指令，叫呢只馬仔去執行嘅時候，咁佢都係執行上面有差池嘅啫。你叫佢咩飛？ 社團就係咁運作。 咁啊係，即係冒名 社團叫你斬 書記、 斬對家嘅人，你斬完之後發覺啊大鑊。 甩咗碌， 斬死咗人，然後警察 你都要交人出嚟， 要成個銅鑼灣熄燈，咁字頭要交人就會交你出嚟噶啦。 嗯， 呢、這個就係黑社會嘅運作嘅邏輯。 所以你覺得冇矛盾？ 冇矛盾嘅。 O、okay, K， 一定要交人喎。 喺共產黨嘅角度嚟講咧，你只係一個利用員嘅一個廢紙， 一個真正嘅 condom 啦。 喺呢個後勤司變成 condom 就係咁嘅原因。 所以佢老公咪出嚟反撲咯。 佢老公，我諗 我覺得 我阿林少波擔心，我擔心佢好似阿鄭若華咁被送終啊。你問我 好慘喎、 啊，因為知唔知鄭若華係中領館由倫敦夾佢翻去， 夾佢翻去北京嘛？ 佢話要睇醫生，同埋煮餃子，日日俾煮餃子俾佢食。 佢翻嚟嗰段嘅招待會係辱罵到啊，由國家咩 咩祖國嘅首都喎、啊，飛翻去讀好啦，你明唔明啊？敵睇住佢， 難睇啊！ 要佢逐個字讀出嚟，然後上邊有人睇住佢讀噶嘛。所以我就話，如果網民要拯救前線勇武手足咧、第一個要拯救林少波。看看他會不會被送終先，我覺得。如果你想想這個這樣的講法是真的，就是說警察的後台就是政法委和中紀委、這個全部都不是主理香港事務的官員的，這一班從來都不在中港關係裡面有say的人，這班就是習近平的 近身 武裝力量，其實是公檢法嘛、是吧，武裝力量即是話成個送中由2017年開始，趙樂際都是那隻棋嚟嘅啫， 都係佢一手。 因為習近平捧佢上去取代黃岐山噶嘛。 嗯。但係你最大的危險就是你將香港嘅國際城市，將內地嗰套咧，比內地更嚴。 喂，你以前 更勁地咧係引用喺香港。 你講港澳辦，廖輝好到呢個嘅啊，廖輝之後嗰個太子爺係邊個？太子黨嗰、那個啊，港澳辦主任，唔記得咗啦，嗰四眼嗰大叔。拿住袋衫，拿住袋餸，喺呢個粵壇嗰度行嚟行去嗰、那個，全部都係官僚。嗱，官僚嘅決策好簡單嘅啫，佢哋盡量以唔孭鑊為主，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廖輝年代嘅香港問題就係咁處理， 同埋最後 好快就處理咗阿董啦。 最後先至用呢一個嘅武裝力量， 絕對唔會用添。 係最好就唔好用。 但係你睇到而家係咩咧？當政法委同中紀委去 handle 香港事務，咁啊中聯辦、港澳辦嗰啲全部只係輔助嘅性質嘅話咧？咁就癲啦！ 咁啊，唐 你鄧炳強上完京落嚟，咪一樣癲咯？點解喺選舉之前，你問我張曉明知唔知道區議會選舉之前你搞鑊中大理大事件含包散嘅咧？絕對知道，因為佢哋做鋪噶嘛。 我覺得佢哋咁諗喎，我覺得佢哋最後覺得自己係成功，因為點解咧？成功箍咗四成嘅票。我後屘我再研判嘅時候咧，我哋係冇乜將喺佢哋嘅手上咧攞過嚟噶嘛。我在完咗十一月廿四號嗰陣時，我分析就係、是，而我哋因為我哋好多飛走去冚翻過去，咁所以咧，佢哋嘅諗法就係咧，佢呢個部署就係令到咧大家覺得喂好唔方便啦。頭先你講啲交通燈啊、隧道又過唔到啊，跟住後生仔女原來突然間變成咁樣嘅抗爭嘅手法啦。其實佢想攞翻啲飛過嚟， 嗱佢就估唔到。 反彈啊！ 嬲嘅香港人嗰個勢，即係嗰個李大啊，李大慘案會咁犀利嘅嘛？那個 impact。 喂，大佬，當年南韓都唔敢攻入去大陸。 係啊， 六四屠城 唔敢捐入攻入去北京大學啦，係嘛？ 六四都係等你哋出嚟翻鄉下啦，告狀嘅啫嘛，邊度咁夠膽㗎？ 唔係，所以我就話咧，如果鄧炳強後邊冇中紀委冇呢個 撐腰係嘛？ 政法委撐腰咧，絕對一個香港仔出身係嘛？中文大學畢業嘅人點會做呢啲咁嘅嘢啊？ 李師兄。 他做高我一班，不過不是同一個學系， 我知道他是社工， 崇基社工系。 咁你諗下啦，即係話撐完腰之後落嚟，咁咪咩咯？ 發癲， 發癲咯。好啦，佢所謂話剛柔並濟嘅意思，即係佢唔係公剛柔並濟啊！我意思係話，即係剛嘅照行，柔嘅咩啊？咪就係升火啊！大佬，大家有冇留意啊？喐升火之前，其實阿黃東勝係率領匯豐高層去見港澳辦嘅副主任嘅，負責香港財經金融事務嘅副主任嘅。當時是靜靜發新聞稿的，匯豐沒有發新聞稿，是港澳辦自己發了一張相，討論什麼不說，是整個匯豐高層去港澳辦那裡坐下來摸底，十一月就動升火， 七八月那時候都聽到的， 十一月就動升火， 幾個基金呢那時候都提醒就是包括升火呢預先已經預告了他的戶口會凍結，不是，是預先預告了他戶口會取消，跟著他實際行動的時候就是凍結。這件事其實對於一個即係國際金融中心的地方是幾匪夷所思的，除非你是有很實質的證據。OK， 我凍結完你之後即刻上庭。 他現在不冇鎖，我諗如果你俾郭聲坤呢啲咁樣嘅即係所謂鎮壓派咧，即係政法委嘅書記趙樂際呢中紀委書記扎菲咧，佢就係打嘅啫嘛。佢嗰啲唔係文官嚟噶嘛。 佢唔會同你講程序公義。 梗係唔會啦，佢一出就係打噶啦，一出就拉噶啦。 嗯。 所以全個香港點解會變成咁嘅局面咧？ 唔係佢嚇窒我哋好多香港人，因為嗱兩個基金咧都有成數以萬計嘅人捐佢錢嘅。其實佢嚇緊我哋就係、是、你唔好繼續捐咯， 你捐嘅話就會燒到你嗰度噶啦。 同埋我積咗你個網，因為你全部喺銀行有呢一個嘅交易記錄喺度。 跟住睇下你翻大陸嗰陣時，咪鬥你咯，過境嗰陣時係啊，就叫你埋個房度坐喺度等啦。 嗯， 呢、這個就係所謂嘅佢不外乎嗰幾招嘅啫。所以點解好多人到而家拗曬頭就話點解半年嚟都唔見政治解決方案出台？就是根本中共現在主管緊香港事務的根本就不是政治官僚，反而就是一些武裝力量，同埋咧用公安檢察法律鎮壓示威遊行的人，就是我剛才講今次上京述職坐在度聽的就是政法委書記， 所以 從來都冇聽過林鄭述職政法委書記會坐在度。 我哋咁多年在香港參與運動裏邊咧，我哋完全咧適應唔到咧面對呢個武裝力量咧咁嘅鎮壓咧。 嗱，所以咪結果 connect 曬疆獨啊、藏獨啊、台獨啊，咪就係咁咯。點解？因為香港人終於真正流血， 面對六四咁， 然後面對理大事件，大家當時中大已經諗起六四嘅啦。其實係 你問我更加覺得尤其是經歷過六四的人咧，喂，今次呢個漫長嘅抗爭嘅歲月咧，其實係仲痛苦過呢個六四喎。 呢個超慢鏡嘅六四， 係咯。 我話俾你聽，六四係6月4號、6月5號啫。 我哋嗰陣時候都係個半月到啫嘛，今次拖足半年。 由四月胡耀邦逝世開始， 15係咪？ 4月10幾號，跟住就54，跟住54之後就着啦，着火。 都係個半月到。 個半月到 ，total， 喂，半年都未完，我話俾你聽。今日啱啱喺半島出邊又放出嚟彈啦！你諗下平安夜 喺半島酒 喺半島酒店門口放催淚彈，萬聖節喺德輔道放催淚彈。你然後一方面就話香港經濟唔好點點點，即係話而家就係政法委、中紀委主導香港嗰陣時，佢理得你香港個金融中心好、旅遊業好、乜都好，全部靠邊站？我就話要打，打到幾時唔知，打到你香港人驚為止。但係呢半年嚟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咧，大家都豁出去。你問我係咪已經6000多人？大佬，香港監獄5000多個位， 7000多人好似接近， 7000， 嗯， 話上個月都係6000咋。 喂喂，大佬， 半年嗰陣時 過完區議會之後，差唔多日日都有，即係大鑊都大鑊㗎，日日都不停喺度拉緊人㗎，男女老幼，而家係無差別添啊。咁所以今次呢一場運動裏邊咧，我哋香港人喂。如果六四啊，加加埋埋都冇咁多咁滯啦。我哋比對下， 唔係嗱。如果呢個咁樣打落去，要打到你哋驚為止嘅方法，如果我成日都講 得嘅話，神早得咗啦。 如果打大佬，打大佬就唔係喺街頭同差佬衝突嘅，我覺得即係要大家要即係諗得有智慧一啲嘅咩咧？ 政治問題政治解決。 打大佬街頭衝突係咩咧？就係、是、你譬如個市政府某名市政府，街頭衝突就可以令到個市委書記落台。 係。 點解咧？因為佢會孭飛，但係而家既然係政法委、中紀委主催呢一個武裝力量鎮壓香港嘅話，呢、這個根本就唔係香港政府可以主導嘅。嗰啲羅志光啊， 嗰啲都係 邱騰華出嚟講咧，其實就嘥氣嘅。其實林鄭啊，度啲橋出嚟，諗住咁樣嚟去和緩嘅氣氛冇用，今晚又著噶啦。 嗱，我嗰陣時候曾經做過一個形容嘅，就係話咧，如果我哋面對泰神嘅時候咧，我哋冇理由扭佢打拳。呢個係我哋即係喺個成個運動裏邊係需要注意嘅地方。我哋要唔係武鬥，我哋係智取。 唔係，所以我話打大佬係乜嘢咧？打大佬你要記住，一定係要靠國際力量。 嗯， 如果你冇國際力量嘅支持嘅話，北京距離香港咁遙遠，就算鄧炳強都係一個 condom 嚟嘅，對佢哋講。你滿手鮮血嘅話，到時佢咪 get rid of 呢個鄧炳強咯。 鄧炳強都係接近退休年齡嘅咯噃。唔係爭好遠嘅啫喎，佢大你幾多啊？五啊三、五啊四度， 五啊年，係啊，五啊六。 咁啊，五啊五咪， 五啊五啊六度咯， 係咯，係 啦。喂，一定係嘅，秃鹰一樣嘅啫。對，到時到後，是但派個咁嘅政協垃圾位俾你，咁就當安撫咗你就算。 跟住就美國民主人權法案嘅時候咧，就點佢名嘅呢啲人， 係跟住就制裁佢啊嘛。即係所以對佢嚟講，你香港人殺香港人咧，對佢嚟講係唔痛唔癢嘅，其實根本係好明顯就係警察就係白痴嘅啦。他們自己就甘願做棋子，所以就將警察總部的大堂的裂口就裝了棋盤嘛、然後將鄧炳強在黨校訓練的幾個口號叫做忠誠勇毅就當作棋子這樣擺在棋盤 上。這句說話是似內地的 一定是 公檢法那些度出來 的，一定是，還有什麼似字頭有陣黑幫味， 還有呢最近有些人 說所有的差館是找人看風水的 啊，似大陸嘢啦，呢啲就我諗你見到好快 擺嗰啲位啊， 嗰啲指揮官咧留風水甲噶啦，可能嗰啲尾指嗰啲手指甲咧長 過彎， 係 咩？嗰啲風 因為要尾指，如果好似我咁咧短過呢、這個無名指咧， 二指長過弓噶嘛， 唔係短過呢一節， 哦、短 過咁，所以要留長嗰個甲咧，就係長到去過咗呢一節啊嘛。 Okay. 嗯，啊，咁好快嘅，你見到嗰啲咩油尖旺指揮官全部留風水甲噶啦。 而家佢喺警察局裏邊仲有冇怪關二哥噶？ 我想關二哥都自己著草走了，是吧？看到他們這樣。但你想想，如果他們甘願做棋，我就說很簡單，以後呢警隊裡面呢改了名字，不要叫什麼刑事情報科，不要叫什麼這個反黑，不要叫這個 Organized Crime 重案組，叫這個忠字堆忠誠勇毅嘛，忠字堆、誠字堆、勇字堆、毅字堆， 就好像那時候我們的社一樣，是吧？ 社團啊， 對， 社團啊，一個大佬下面孝字堆、義字堆咁樣噶嘛，咁咪仲影？我覺得 似啊，咗多 使乜講咩咩 O 記啊？呢啲咁樣港英留低落嚟嘅嘢，全部抹曬佢，全部用字頭方式運作，橫掂你嘅行為都係黑幫流民嚟噶啦， 冇分別， 冇分別噶。咁你咪打正旗號咯。人哋問你，你隸屬於警隊裏邊咩部門？我中字堆嘅，幾有型咧？你諗下， 我偽字堆 嘅，係啊，委任證話俾你聽，得俾個委任證你，我係偽字堆嘅乜乜乜仔咁咪得咯。 編號幾多？ 唔使編號嘅，係俾個花名啊。 是 佐敦之父啊，佐敦指揮官咪叫佐敦之父咯。 嗯， 係嘛？如果呢個油尖旺警嘅呢個司呢個總指揮嘅，咪比較勁啲嘅咯。咩叫做咩雞腳黑啊、黑鬼德啊嗰啲咪得咯，係嘛？ 用曬黑社會啲花名， 喂，大把啦。 因為而家冇乜分別啊， 冇分別喺香港人心目中係冇分別。 而家我估香港人咧見到黑社會都唔怕，見到呢 班黑社會冇咁衰喎。 是啊，起碼有義氣嘛。 唔係黑社會唔會無端端揼你喎。 仲有道亦有道，人哋。 喂，佢哋你行過，你唔會話因為咁樣無端端揼你一鑊。我哋以前七十年代就會啫，而家啲黑社會個個上曬岸噶咯，係嘛？唔會無端端就係你講兩句，佢就會揼你喎。 嗯。 你而家警察大佬，你而家，但係坦白講，黑社會都唔敢喺半島門口搞事啦。 嗯。 黑社會點會喺阿盛志文嘅地頭搞事啊？蘭桂坊有冇人收陀地啊？諗下。 嗯。 點解冇啫？ 唔係你睇佢咧，有啲冇裝修嘅地方同有裝修嘅地方咧，其實有時都睇到啲端倪出嚟。我覺得，如果你要守中銀同埋嗰一百個地鐵站到咧，其實我覺得無論差佬又好，即係黑社佢嗰啲保安又好咧，冇理由守唔到嘅。 點會守唔到啊？你淨係蒙面法通過當日啊，你都知道會著曬火噶啦，全香港。 頭先你講嘛，區議會選舉之前呢啲所有嘢都唔整翻好佢嘅，區議會選舉之後乒乒白白搞掂曬，無論啲路都係啊。鋪翻靚曬㗎，本來咧嬲嬲突突啊，有磚喺度啊， 特登。尼敦道係最明顯㗎啦，尼敦道呢個 City Bank 過 Hong Kong Bank 嗰個交通黑點嚟嘅，大佬啊，有個大大嘅 logo 寫住，嗰個交通燈冇咗幾耐啊，至少兩個月。 旺角朗豪坊嗰度一路咁直過咧，太子嗰度咧，嗰度都好耐啊。 你問我機電工程處全部唔使加人工啦，係嘛？大佬人命關天啊，嗰度係。點解啊？因為而家警隊現勤掹啊嘛，演唱會陳奕迅要佢批准。好啦，中華總商會嘅呢個嘅公展會就可以搞，年宵就唔可以搞，因為佢唔會發個臨時娛樂牌俾你。 嗯， 好啦， 你其他所有的活動地區要搞都好都要警察批准，他現在根本上就是實質是一個軍事政權， 還有呢 後面就是政法委中紀委， 他想製造一個現象就是攬炒， 你香港人他是想攬炒啊， 因為我們那時候說的時候他就配合大家的說法，我覺得他是特登的，你想想剛才你說多少東西取消了，是不是只是得公展會、年宵攤位就只是得濕貨檔攤，怕你們在那裡起哄， 他是 hijack 了警察，是 hijack 中紀委和政法委，利用警察是 hijack 了整個香港的正常活動，用這件事來去 turn 民意。 但你覺得得 得的，一早 區議會做到， 你很簡單，大家有沒有想過紅磡隧道封閉幾大鑊啊？ 有 就是咯， 但我覺得奇怪就是為什麼不搞西和不搞這個東， 他想著一鑊過就搞定，區議會選舉前就搞定了嘛， 所以我說他 keep 四成，他這樣搞 是有他計謀計算的， 但你一對沖那些人的憤怒就 offset 了， 他想著在立法會的時候大家沒那麼憤怒嘛，你如果你不想我們這麼憤怒繼續湧出來的話，那你停吧， 沒有的，他現在很簡單，他現在的政戰的心理戰是什麼呢、就是要所有香港市民 finger pointing to 那些年輕人，前線抗爭者 就是勇毅， 是啦， 我哋嗰句口号。 点解咧？就系、咁样，佢其实开到口噶啦。林郑开个口，中联办开个口，港澳办开个口，人民日报开个声，就系点解和李飞唔同我哋割席嘛？所以佢要令到你寸步难行，商界嘅冇得揾食， 系 揸车嘅过唔到海，搭地铁嘅夜生活嘅冇晒。然後節日，所有香港的商場是靠節日來賺錢的， 不是開始有些人是 tolerant 不到的，但我覺得你面對這麼不合比例的警暴的話，你不忍耐都不行的，是不是大家都活了這麼多年， 我覺得這個已經不是利益了，他錯判一件事是什麼呢， 他以為所有東西都是講錢， yes， 區議會選舉都是，因為在中共眼中是跟社團一樣，他以為有錢使得鬼推磨，在他的世界裡面是沒有價值信念沒有理念這回事的，只有利益。當你香港一般人的生活利益受損，譬如你揸車，你知啦。哇，頂有冇搞錯啊？東水塞到咁， 我呢半年好少揸啦，已經。 唔係，即係翻屋企過東水啦。 嚇，亦都要搭地鐵啦， 塞成半個鐘。 Home office 啦。 咁你諗下，喂，頂最衰都係啲示威者，佢要你嗰句啊嘛。搞乜嘢啊？ 唔 係 有 嘅，都撤回啦。 我搭 Uber 嘅時候咧，係 half and half 嘅。因為他們要穩實的家人， 我覺得， 但是 你是要有責任，我們跟他們解釋那個源頭， 還有我覺得很多人是對那個不便是 有意見的，有情緒反應，但問題當我經常都說這個就是不是說利益，而是說是非嘛， 是 當投票的時候他問緊個是非的時候呢，他就會知道個原因是什麼， 還有個因果是來自 什麼，是的，他低估了香港人的道德的水平，我覺得他一路都以為香港人只是眼中只是懂得賺錢的工具， 還有你以為我們全部斷了片，由六月殺到下去十一月十二月，喂，那些是全部連貫出來的， 他以為抹了他嘛，七二一呢，是八三一呢，是不是全部連住了的嘛， 喂，你那些這樣的劇是不斷地上演，是提醒我們， 還有你那些血債越積越多越積越多嘛，已經積到一個地步，我告訴你就算你封了三條隧道都是不會切割的，所以政法委、中紀委這些策略是徹底失敗的，在內地是可以的，為什麼？因為內地的人是眼中只有唯利是圖的人，有價值信念的人要是殺了，要是流亡了海外，要是偷渡來了香港，要是坐著監， 或者是很害怕的， 要是不敢出聲， 但 我有個想法的，就是你完香港搞完之後茂名，再加上今次回歸二十週年澳門，你有沒有看到市民的大眾的訪問，那些記者特登問他們，為什麼你覺得香港人怎樣，他們是國際城市嘛，我們這個地方很單化，你這裡賺錢賭場樣，其實某程度上他對習近平那次的訪問三日兩夜都是一個反撲， 是啊，因為戒嚴嘛，戒嚴狀態嘛，連輕軌都停了， 如果茂名，即剛才你的形容就是那些人都本來是即計算利益的，因為一個焚化爐， 那個都是利益嘛，因為損害他們自己的健康和樓價嘛， 但是習近平一直吹噓就是自己制度自信嘛，說這個更加是貼近民意，你連個那樣東西都搞不定，那麼民生的東西都， 嗱，他民生的東西讓步呢，這個沒問題，香港現在這壇事情為什麼搞到這麼僵呢， 因為政治問題， 因為那個既然是趙樂際的決定，是中紀委的這個書記，那中紀委後面就是習近平，你反而政治局的決定呢，習近平就可以卸了下去集體決定的嘛，他是甩不到的，為什麼路透社這個報導和新疆的文件洩露給這個紐約時報 是因為兩個泄露都是指向習近平的嘛， 亦都指向他的近身政法委。 是啦，他要喐的就是要喐政法委和中紀委嘛。你要記住，中共的權鬥他不會鬥習近平的，他是會鬥下面的人的。 所以你的講法有些道理，就是話以前無論呢個廖輝啊等等嗰啲， 黃光亞嗰啲， 黃光亞 佢識驚咁啊班友， 佢哋有理性計算，佢以係解決問題作為基礎，而唔係不斷咧係咁樣製造問題，以為香港一個咁嘅社會咧可以透過武裝嘅力量去解決。我同我呢班人都講，我哋輸幾代人，你係贏翻翻嚟。 冇嘅，警察係輸曬嘅，我話俾你聽啊。黑警呢一個講法啊，係會唔係淨係我哋呢一代啊？我哋下一代再下一代。都會留下這個黑警的， 他一直想著就好像六七年暴動一樣，總有翻盤的，警民關係會搞得好的。 我告訴你，六七翻盤是什麼原因？ 有民眾支持。 六七翻盤是港英在道德高地，這個跟今天是完全反過來，因為左派放炸彈無差別攻擊，去到一個地步是殺害了這個青馬街的這個兩子弟。好了，整個民意就 flip， 一 flip 那一下呢，港英就 drums up 嗰啲支持者，總商會啊、工總啊、鄉議局啊、 金融啊、 茶糧融啊呢啲出嚟，就是、全部咩咧？仲有佢蕭林斌呢下亦都係，即係得罪咗好多人，係啦， 新聞自由， 燒死咗林斌。咁所以就令到咧好多嘅人咧就企咗喺港英嗰邊，成個民意逆轉之後，港英就嚟了啦。港英嘅鎮壓絕對係相當之暴力嘅，英軍同警察聯合行動反抗嘅就地處決。即係可以槍擊佢哋嘅一樣， 甚至乎嗰啲一樣係冇扣留四十八咁小事咁少㗎。 冇嘅，大家唔好美化呢個港英年代。 入到去就係新屋嶺啦， 一樣 打㗎嘛。 係啊，嗱，但係因為佢喺道德高地嘛，我想話而家香港政府喺道德低地嘛。警察你點樣四點鐘警方呢個嘅 PPRB 係冇辦法令到市民 自圓其説嘅。 係嘛？就算你話喂，點解發現仇浮屍嗰只腳綁住個啞鈴啊？死因冇可疑，啲人都已經質疑嘅啦。話點解綁住啞鈴？ 你點知我嗰陣時 死因冇可疑嘅咧？ 嗰陣時喺度諗就係咧，如果一個政府連呢啲咁嘅嘢咧，大家都係半信半疑嘅時候，呢個政府應該好問題。 其實應該一早已經落咗台。你問我任何一個政府，包括你唔好話西方。包括你話好似泰國嗰啲政府，其實已經倒咗台， 因為你執行唔到政策， 一定係實際上 冇市民嘅信任。 你只有兩個選擇，一重新大選，選過有民望嘅人上去；二軍事政變，軍隊懟冧民人政府，由軍隊正式執政。香港就唔係，後邊係政法委、中紀委遙控住呢個香港警察，成個詭異到不得了。個大佬就唔出現嘅，然後喺前邊打嗰啲咧。就是自己人殺自己人，即是他用新疆的軍隊鎮壓新疆人。 剛才你說的話民生那裡，六七年都有民生少許背景嘛。 有 你政治那樣東西其實是中聯當年的中聯辦， 因為想學澳門嘛， 就想著要這個澳督跪低嘛。 其實第一波學澳門就是123 1966年嘛。組團的，你問工聯會的人，個個組團的學聯、工聯、婦聯全部過去澳門學習，回來就大幹一場，就提早收回主權嘛，諗住控制咗香港嘅所有嘅社會同工商業啊嘛。所以嗱，你諗下，今日呢場嘢好多人問點解我會成日覺得冇 end game？ 個 end game 就係話，如果呢個係一個大陸嘅武裝力量利用香港，即係咁講，你當佢係溥儀嘅政權，溥儀嘅政權就用滿洲國嘅軍隊，後邊就係日本嘅參謀本部，去或者關東軍去指使緊滿洲國嘅軍隊，去鎮壓緊滿洲嘅人民啫嘛。一樣的，等於汪精衛的部隊在南京裏面用緊汪精衛的軍隊去鎮壓一些反日的分子嘛，即係呢個東條英機一模一樣。咁喺咁嘅情況下邊，你就越搞越大鑊噶，因為你已經中共係唔準用政治方式解決喎，而家係唔係話林鄭識唔識喎？ 所以有少修訂嘅嗰陣時候嘅講法就係話咧，佢既唔肯喺政治上有巨大嘅讓步，但係咧佢亦都唔想用解放軍嘛，佢咪所以咧就。treat 一 treat 佢，有啲嘢執咗，跟住咧就透過差佬全部去執行咗佢。 其實就老解執行，老解放軍做嘅嘢就交俾警察做。 你諗下，我哋嗰陣時候都預告咗，快快脆脆解放軍嚟啊！ 咁就正正 咁啊，大家咁啊，大家已經有個 end game 啦。 唔會噶， 佢所以咧翻翻你個講法， 唔會出解放軍。 冇 end game 嘅原因就係佢自己都茫無頭緒，好似唔想完咁樣。 佢唔係啊， 拖到去立法會又再輸一鑊。 佢選擇咗呢條路，就冇得完噶啦。因為而家其實佢而家同出解放軍係冇分別， 我覺得 只不過執行戒嚴任務嘅係由港鐵 是由呢個嘅警察去執行嘛。佢解放軍反而咩啊？佢會令到個矛盾一下升高係咩啊？國際嗰個 關注制裁， 國際嘅制裁。佢所以佢唔要個政治代價，所以佢係一個好鬼賤嘅方法嚟嘅。就係、是、總之就係你香港人殺香港人。 所以咧簡單總結咧就係仲慘過當年嗰啲六四咯。 我覺得係慘好多嘅，係啊。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就 記住我要食飯咯。 啊， 約咗九點半咯。 九點半啊，係啦。咁咧就節目結束之前咧就提醒大家轉數快 FPS 26296640，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哋。咁另外咧就要提一提大家啦，我哋就係計劃緊咧呢啲嘅公仔頭啊，後邊呢啲咧就去呢個歐洲咧做一個嘅國際宣傳嘅活動。希望就將香港人的呢啲 訴求 喺中共對全球民主威脅的情況下邊，香港人的抗爭咧係有一個時代意義喺度嘅，因為我哋係最先起嚟直接抗分呢個共產黨的政權。 我覺得香港人今次的運動最大意義係呢樣嘢， 係最大係呢樣嘢，所以我哋更加需要咧係向國際宣揚呢一個嘅信息。 由 NBA 到奧斯爾，本來啲我哋都擔心西方國家係為咗錢咧，係不斷同。 是啊， 中共讓步， 但 是我哋香港人一次過就喚醒曬所有 嘅起氣，起碼台灣已經係喚醒啦，對一國兩制嘅呢個信任徹底崩潰啦。 你記唔記得半年以前仲話叫我哋去講個宣講團，講下呢個一國兩制，而家唔使去啦。 韓國瑜點撲街？咁啊，而家唔使啦，而家。咁所以咧，就如果大家朋友咧，你係喺歐洲嘅香港人。你覺得可以幫到我哋去籌辦呢一個嘅活動嘅話咧、你可以電郵我哋 carlinsingjai@gmail.com。咁咧就你最好有一個計劃，就係點樣點樣點樣，即係你可以譬如攞到一啲嘅展覽嘅場地啦，同埋活動嘅形式係點樣啦咁樣。咁我哋就諗方法咧，就係、是、去第一籌集經費啦，第二就係睇下用咩方式去運過嚟。咁啊，而家有兩種方法，一咧就係、是、如果你係做開貨運嘅 cargo 嘅朋友。咁你可以大約話俾我哋聽，幫幫手，即係大約如果我哋要將呢個百幾個公仔頭 ship 過去咧，要時間要幾耐啦，同埋個收費又點啦，提貨個方法啊等等。咁因為我哋好驚運失咗啦，又驚去到嗰陣時人生路不熟，唔知點去提貨啦等等。咁另外一個方法係咩咧？就係喺香港組織一個嘅 去歐洲嘅團。 呢、這個團就同匯合當地嘅香港人， 每人攞一兩個， 每人攞兩個帶上飛機或者寄倉，咁啊，譬如 hand carry 兩個，寄倉兩個，咁你自己行李帶少啲啦，咁啊帶少個夾啦咁樣，咁然後咧就可能四十人或者三十人咁樣，咁每人帶三個，咁咧就盡量可以咧就係用手提行李嘅方法拎過去，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方法，咁所以兩樣我哋而家都考慮緊嘅其實，咁當然咧後者嘅嗰、那個。要籌劃的要花心即係 去做行政工作就更加大咧。其實 你包個機幫手， 包個飛機啊， 係咯，即係當年都係咁拎裝幕去北京嘅啫。如果唔係你真係 shipping 嘅，淨係單靠。 當年我哋就攞嗰啲短波收音機啊，就 hand carry 嘅啫。但係嗰陣時大陸海關又好幫手噶嘛， 有好多 fax 機你都過翻過去啦。 帳幕啊嗰啲一見到我哋就全部放噶啦，起曬。咁啊，今次就同三年前。就差不多了，咁樣就係睇下可唔可以。 仲需要舊史啊！我覺得成日都 睇下可唔可以 hand carry。咁所以咧就係記住啦，如果你係貨運嘅熟悉貨運嘅朋友，就可以咧 PM 我哋或者係呢、這個email 俾我哋。如果你喺當地喺歐洲，譬如你喺柏林啊幾個大城市啦，我覺得呢、這個嘅倫敦啊或者係呢個巴黎啊等等咧，你係當地嘅香港人，亦都有曾經發起過支持香港嘅運動。咁你想我哋呢一個？活動可以在當地的城市舉行的時候，你就想一個 plan， 然後告訴我們，我們就組合成一個行程，將它組合成一個行程，即是說第一個 stop 可能是 Zurich， 然後跟著去 Berlin， 可能是去 Paris， 去 London 這樣。那就因為既然這麼勞師動眾拿到過去，你就 拿到幾個 做一個點，我的意思是說、你巡迴這樣做才有那個效應。那我們就會 update 個 QR code，咁就算你係講法語好，講德語好咧，你一嘟咧，個公仔頭後邊咧有 QR code 嘅，咁你一嘟咧就可以睇到嗰個新聞片，亦都有當地嘅語言嘅字幕咁樣。咁我哋亦都準備緊五種語言嘅片段，即係 edit 咗字幕上去嘅。咁就五種唔同嘅 QR code， 咁啊希望可以咧係將香港人嘅信息，我哋希望其實只有一個目標，唔係貪得意。亦都唔係話咩嘉年華會， 將香港問題國際化， 將香港問題國際化，用一個新嘅方式。是將香港人的抗爭的活動帶去全世界，同埋咩咧？遊說歐洲、歐盟 制裁中國、 制裁香港和中國的官員，一些反人道。嗱，呢個就是你要 所謂在那個 level， 如果不是的話你繼續在街頭那裡跟警察打，你只會當初是有用的，我覺得是什麼，是令到那個民憤一路上升，暴露出他那個鎮壓的本質， 但現在去到8899， 但是已經暴露了，我覺得已經是咁，所以我覺得咧，各自努力就係咩咧？唔同嘅方法都要試下。 我覺得國際線係令到其中一個讓步嘅一個好大嘅可能性，因為難聽啲講就係、是，喂，老共不斷話干涉中國內政，其實就係呢度一條路嚟咁樣。 佢越講得多，叫你恐 證明呢條係貼士。 佢嗰日外交部都喺度鬧啦，話我哋咩勾結外國勢力喺遊行裏邊揸美國旗，即係佢介意咯。所以繼續要揸咯，就係、是，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亦都係今次運動開拓出嚟嘅一個新嘅 做法， 新嘅做法嚟。 因為以前只有燒美國旗嘅啫，只有香港人先係擁抱呢個國際主義嘅。 唔係，同埋你內地你好難做得到嘅。佢第一佢驅趕曬你外國記者， 係。 第二你根本上入唔到去外國領事館嘅人，然後跟住好簡單就係咧閂埋門打，然後封鎖新聞。咁你變咗咧，國際戰線係好難去現，即係作出即時嘅反應。 所以新疆咧能夠將嗰個俾紐約時報嗰樣嘢咧，已經好成功㗎啦。 佢係一啲移居咗歐洲嘅維吾爾族嘅人，我相信係 爆佢大鑊。 從新疆當地喺地委書記，即係嗰啲嘅呢個庫爾勒啊等等嗰啲區嘅地委書記咧，係對中共嘅手法極之不滿而爆佢大鑊嘅。因為嗰啲文件唔係普通嘅一個維吾爾族嘅維權人士可以攞得到嘅，其實。咁所以亦都係今次路透社爆呢個中紀委亦都係一樣，習近平總有佢嘅對家嘅，其實趙樂際亦都有佢嘅對家嘅。 唔係有人講啊，即係講到佢咧，就係話咧，香港呢場運動咧，同內部嘅權鬥係好密切關係咁啊。咁當然咧，我覺得國際嗰個形勢都有關嘅，就係原本大家都係同中共揾錢，而家發覺喂，從香港嗰700萬人嘅待遇裏邊咧，已經覺得大家唔可以再沉啊，要起嚟。 唔係呢個。其實我相信西方世界已經係好清楚，問題就係佢哋嘅政客幾時可以作出一個選擇，喺利益同呢個嘅對民主體制嘅威脅之間，核心價值嘅威脅之間作出一個選擇。 喂，意大利啊，都相對喺歐洲陣營裏邊係親中噶啦，而家都嗰間科隆啊，嗰間足球學校都唔同嘅， 啊德國 科隆 啊，科隆足球學校唔開啦嘛， 意大利 科隆市長係撐我哋嘅，你知唔知啊？ 知。 撐香港人的科隆市長是， 所以即刻停了他，本來想著有錢賺的。 喂，還有很簡單的，你現在一個骨牌效應來的，你不要以為奧斯爾講完，現在紐西蘭有一個的籃球明星就撐他，一樣，因為他是一個伊斯蘭教徒來的，一樣。 所以對阿仙奴球迷來說是一個挺難的抉擇，尤其是在內地那些。那你阿仙奴出奧斯爾還是不出奧斯爾好呢？我看不看這場球好呢？ 因為當你去到一個這樣的對全球的滲透，是對人哋利用人哋嘅民主制度去顛覆人哋嘅國家，用留學生、用商界、用華文嘅傳媒、用學術交流嘅名義、用董建華嘅基金會去影響人哋嘅智庫、影響人哋嘅學術機構、影響人哋嘅選舉，同普京2016年做嘅嘢係冇分別嘅。 唔係，同埋好多，所以咧，我唯一咧覺得黃色經濟圈咧係我哋可以試做作為一種反抗嘅，就係在於咧。因為中共不嬲都做咗好耐嘅藍色經濟圈啦， 紅色經濟圈啦， 輸出全世界啊！佢直情係 喂好簡單啦，佢好簡單，加拿大啲中文報紙已經 係咪咯，全部收購曬咯， 全部差唔多第一收購曬，第二佢控制曬啲廣告。如果你要揾食就一定要白佢啊嘛， 食飯， 快啲走啊你，如果唔係， 拜拜， 咁另如單話嚟。 OK， 好啦，多謝，祝大家今年聖誕快樂，記住支持我哋 FPS 轉數快，26294040。如果寄支票嚟嘅就。支票抬頭就係 M Guru Limited， 咁啊地址就係偉業街116號聯邦工業大廈2樓。記住啦，希望大家聖誕快樂，拜拜。